曾笑我的人好傻，是你变了吗？我已经跟不上你的步伐，是你变了吗？一个感觉应该停止吧，已经不明白你的想法，已经不再看见你眼中的牵挂。

三天若有情， 天若有情，冷暖相知。欢迎收听天若有情，我是海妮。今天是6月20号星期二，农历5月26。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4度。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2度。廊坊多云，34度到22度。首都北京晴转多云，34度到22度。晋邻天津多云，32度到22度。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另外，我市和首都北京的限行尾号是4和9，请您遵照执行。明天就要中考了，提示各位考生，不论是选择任何方式前往考点，一定要提前熟悉好路线，看好准考证上的地址，避免因为道路不熟、交通拥堵等这样的因素耽误时间、延误考试。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可以向就近的交警求助，或者拨打110，请求警察帮助。再有就是各位考生记得吃早饭，放松心情，以一颗平常心稳稳地拿下中考。祝福所有的中考考生考试顺利。感谢收听天若有情，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

说到一个屋檐下的两家人在公开场合闹得如此田地，实在是令人非常叹息。实际上从这个情感出发，琼瑶和纪子女的这种纷争呢，是出于对平鑫涛的爱意，但是由于积怨多年的这种微妙关系，双方都不愿意去冷静的面对，纪值不值得挽留正在衰亡的生命呢？ 城市最后的航班带领我逆着风飞向南，没有决定终点站锁定，每次降落都只是中转，万家灯火的圣诞，起飞时衬托我的孤单，因为快乐太短暂才会不由自主的要贪婪，世界的中心我呼唤吧，如果你听到是不是还能明白，天地还未完全都为我而感叹，我爱你也是一种震撼，世界的中心我呼唤啊，如果你听到是不是还会回来，或者是阻挡你无需再回头看，我爱你但是和你是衬托我的孤单，因为快乐太短暂才会不由自主的要贪婪，世界的中心我呼唤爱，如果你听到是不是还能明白，天地还未完全都为我而感叹，我爱你也是一种震撼，世界的中心我呼唤爱，如果你听到是不是还会回来，可这是负担你无需再回头看，我爱你但是和你已无关，如果爱我太痛苦，最后终于明白，天地还未完全都为我而感叹，我爱你也是一种震撼，世界的中心我还在呼唤爱，我决定能够永远面对未来，若只是负担你我需再回头看，我爱你但是和你 谁怀里不能才搞得我无法呼吸，明明是好天气却感觉下雨的情绪，我和你为何都我对不起你，转个弯到街上一个人留影，要自己像只骄傲的鸭子，不要爱的鸭子，去吧

背靠当作回报，其实到底想你去哪，最后还是见你泪中带笑。你看不到现在那一天一地裂锁月笑，才会明知深渊还往里跳。我想男人的好只有在他身边的那个女人才知道，其实谁是毒药，谁才是你的珍宝。要是男人的好总要你委屈自己听不出讨好，才能塑造才能得到，你何必自寻苦恼。我想男人的好只有在他身边的那个女人才知道，其实谁是毒药，谁才是你的珍宝。要是男人的好总要你委屈自己处处讨好，才能塑造才能得到，你何必自寻苦恼。让他一了百了，你应该对自己好。 先说到琼瑶他家里的这场纷争啊，平原呢在一封沉重的公开信说辞是非常有煽动性的，在东方文化百善孝为先还有未知生焉知死的双重价值观的夹裹当中，很容易引发社会的认同，甚至拿小三上位的旧闻来说是用婚姻伦理中的道德正确实施对人品的一票否决权。 你还穿着那些华丽灿烂的衣服吗？我就不需要那些外在证明自己了吧？微笑那些单纯，其实有点残忍。现实拒绝我们的认真。你还带着那些美丽的回忆睡着吗？还是不需要那些假象欺骗自己了吧？时光总是短暂，心里藏着遗憾，遗憾变成我们的牵绊。我知道若是要求你了解你看着你并不简单，可是离开你失去你忘记你我又该怎么办？尤其时常在梦中有你作伴，总叫人在梦与醒之间两难。直到原谅你放纵你包容你疼爱你其实不难，因为背叛你隐瞒你报复你我也比较坦然，在这虚幻城市中无力回伴，我只好在爱与恨之间离散。 同时间，同样的咖啡，不同味觉，同样的我和我都少了一些。看飞机划过天空不见了，你给我的翅膀飞，我懂这不是伤悲，再高都不会累，我们都说好。你给我的翅膀飞，我感觉一不愿也不再多，我们也不为谁掉眼泪。空气中藏着你的香味，握着你的眼泪，最后拥抱的温暖还有一些，我拖着行李往前一直走。你给我的翅膀飞，我懂这不是伤悲， 生活需要张弛有度，抽空给心情放个假吧。你可以到三河的生态旅游区享受田园乐趣，也可以到温泉度假中心放松身心，或者到高尔夫球场显示一下身手，都是放慢生活、涵养身心的不错选择。 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33，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近日，伴着两台挖掘机的轰鸣，钢铁巨地下燕郊高新区燕昌路北端一片私搭乱建、占用绿化带多年的违建忽然倒塌，标志着燕郊北城拆违攻坚战正式打响。当日，燕郊高新区管委会协同高新区综合执法局、燕郊镇政府、供电、市政、环卫等多部门联合执法，集中力量100余人，连续奋战10小时，动用挖掘机2台、铲车1台。防坝误炮车1台，清运车10辆，对燕昌路北端城乡结合部、盛家屯桥、中郡四季花都小区附近、爱民路、公园路、大面积的简易棚、临时房、栈道经营等违建进行大规模清理整治，依法拆除。行动中共拆除违建23处，60余间，拆违面积2800多平米，其中�拆除麻将棚4个、大排档烧烤摊3处、废品收购站2处，清除违规立式灯箱15个。此次行动，燕郊高新区紧密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对群众反映强烈、多次举报的违建问题绝不留情、毫不手软，一举捣毁了公园路私搭乱建、非法经营的麻将铺，整治了爱民路防灾科技学院周边栈道经营脏乱差的环境，得到了广大市民的一致拥护和赞扬。黄土庄镇积极推进气带煤工程，通过倒排工期分步实施，明确燃气管网施工、入户改造、工程验收的期限，确保全镇气带煤工程顺利实施。在水气双贯通工程中，黄土庄镇共有3个村街正在全力推进，韩屯村是其中受益的村街之一。该村水气双贯通工程完成后，其他气带煤各项工作也得到快速推进，全村160余户村民全部完成挂炉挂表工作，近100户村民完成了水气双贯通工作，估计这个月末家家户户就可以使用上清洁燃气了。在气带煤工程推进中，黄土庄镇以散烧煤治理为重点，切实加大清洁能源替代工作，成立了专项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制定了工作实施方案和补贴政策，进一步细化分工，落实责任，牢牢把握城乡统筹先易后难、试点先行、稳妥推进的原则，各相关部门各司其职、各尽其责，争时间、赶进度，确保按时、按质、按量完成气带煤工程。市公安局消防大队日前深入辖区养老服务机构开展消防安全检查，确保老人安全度夏。消防人员对老人的居住环境进行认真细致的检查，重点检查各养老服务机构消防安全责任制是否建立、火灾防范措施是否落实、灭火器材配备是否完整好用、单位消防安全责任人和员工是否经过消防安全培训、电线有无老化、电气线路铺设是否符合要求、用火用电防火安全管理制度是否落实等情况。与此同时，消防人员还向养老机构员工和老人讲解了消防安全的重要性、防火的基本知识、灭火的基本方法和逃生的基本技能，提高他们的消防安全意识和自防自救能力。对于检查中发现的安全隐患，市公安局消防大队要求各单位尽早落实、尽快整改，并叮嘱各养老服务机构负责人一定要提高从业人员的消防安全意识，加大单位内部日常巡查检查的频次，加强重点部位的用火用电管理，及时发现并消除潜在的火灾隐患，全力预防火灾事故的发生。红顿情今天播出友情提示，尽快公示年度报告。

酸酸。 风轻轻地吹过，回响的是往昔的情怀。曾经的老歌，你记得的有几首？ 在敲打我窗，是谁？ 重拾记忆碎片，寻觅那份像金子般珍贵的情谊。 时空音乐盒，带你穿越流行音乐记忆库。 中午好，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您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找到雨辰主播，告诉我你对音乐的感受。忙了一个上午的你，是时候放下紧张的工作，给自己一个放轻松的时间。时空音乐盒带你穿越流行音乐纪念库，两个小时我们一起出发。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曾经多少次折断过翅膀，如今我已不再感到彷徨。我想超越这平凡的神话，我想要怒放的生命，就是飞翔在辽阔天空，就像穿行在无边的旷野，自由挣脱一切的力量。曾多少次失去了方向，曾经多少次破灭了梦想，如今我已不再感到迷茫，想要怒放的生命，就像飞翔在辽阔天空，就像穿行在无边的旷野，拥有挣脱一切的力量。我想要怒放的生命，拥有超越平凡的力失去了方向，曾经多少次破灭了梦想，如今我已不再感到迷茫，我让我的生命得到解放。我想要怒放的生命，拥有挣脱一切的力量。我想要怒放的生命，就像矗立在彩虹之巅，

也能感受。感谢你曾经让我真正爱过，需要你快乐，我一点无所求。 说到琼瑶和季子女依然在对病危的判断上出现分歧，对于平鑫涛的子女来看，所有的医生从来都没有判定过父亲已经病危，所以呢不能够放弃治疗，草率结束父亲的生命。琼瑶的判断一致是主观的，而平鑫涛子女的判断是根据医生的。 我不明白这世界为什么会让我感到那么多伤悲，我不知道相爱的两个人孤注一个特色的诺言，我不了解沧海桑田能将一切相信的事改变，我不相信付出过的真心要收回就能收回，我不明白人世间的聚散只因为我们所谓的缘分，我不知道这是你的借口还是我把爱想得太天真，我不了解天长地久要用这么多的寂寞来等，是你让我的心痛一天比一天深，不能停留，不能抗拒命运左右。

远处何方？摇篮姑娘，你去何方？天都还远，日风还长，你是我的梦中新娘。摇篮姑娘，你去何方？摇篮姑娘，你去何方？摇篮姑娘，你去何方？摇篮姑娘，你去何 尽管所有的医生从来都没有判定过自己父亲是病危了，但是呢，琼瑶的继子平原在他的公开信中也讲到，家人共同商量要不要继续对心脏的治疗的时候，负责柳医生的就断定说，每次中风，父亲的状况呢都会下滑一些，即使度过这次难关，也可能只是下滑的状态，不可能再恢复到以前的样子了。 温柔的星空应该让你感动，我在你身后，为你布置一片天空，抱着你难过，替你摆平寂寞，梦想的重量全部都交给我，牵你手跟着我走，等待它又怎样，你有了我再也不会迷路方向，陪你去看流星雨落在这地球上，让你的泪落在我肩膀， 在我肩膀， 让你相信我的爱此刻会永远，你会看见幸福的所在。

你在夏天，我爱夏天。这里是频率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生活里梦想是写出满幸福能量，听过去对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品味1033，我们都爱听啊。 道琼阿姨的这样一场家庭纷争，从伦理来看哈，用安乐死加速生命死亡和用医疗手段延长生命，其实都是对生命自然状态的非正常干预。那么不如就把选择权重新交给病人，在他稍微清醒的时候，好好的聊一聊他的生命目前面临的状况，由他自己来做出舍弃或者是坚持的抉择，如果仍然有机会的话。 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让时间悄悄地飞逝，抹去我俩的回忆，对于你的名字从今不会再提起，不再让悲伤将我心占据，让它随风去，让它无痕迹，所有快乐悲伤，所有过去统统都抛去，心中想的念的盼的忘的不会再是你，不愿再承受，要把你忘记。让它无痕迹，所有快乐悲伤，所有过去统统都抛去，心中想的念的盼的忘的不会再是你，不愿再承受，要把你忘记。 见，他脸上的笑是很绵长的。我很想爱他，但是眼睛在说谎，隐瞒比较容易吧，免得感情变得复杂。我很想爱他，但是理智在敲诈，退出可以解围吗？谁能给我一个好的回